再错。 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